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4集，王之蔑视。1930年左右，孔京华被一封加急信函召到了青城山。若非十万火急，他是不会到这里来的。生而为妖，许多要忌讳的地方，青城、太和、齐云、龙虎这几个地方，能绕道就绕道，平时哪怕看到类似的字眼，都会觉得好生晦气。这种感觉跟行舟者忌帆字、伐木者忌火字大概是同一道理。物以类聚，妖以群分。平日里梅兰竹菊这种自命清高的调调，是断不会跟什么满身腥臭的狐妖张精为伍的。不过事态非常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犹记得那晚夜风紧，即便紧闭门户，长条桌上的那盏油灯的灯焰还是飘摇着忽大忽小。也不知道是怕什么，大家说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。 一直出事和司藤照过面的妖怪没有再回来的。 没有道理，1910年金匾会不会只是放出的幌子，上千年修行的妖怪都折在他手里。 听说他一次厉害过一次，修习妖力从未听说过有如此精进的，除非是…… 说到后来，聚会的妖怪们面面相觑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莫名的惊怖。末了，终于有人把大家心头都萦绕着的那句话给说出来了： 吞妖元，以妖似妖，司藤会不会是同类相识？ 风撼狼言，吱呀作响。死一样的静默当中，梅妖先开口了： 这事儿指不上那群道士们了，大家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迟一迟都活不了了。 像是歃血为盟，很快有了擒杀的计划，每个人都当场表态，加放信物。 好，我干。 好，我也干。 轮到孔京华表态时，他放下纤细竹枝，上头还挂几枚绣叶。梅腰放的是一青红梅，上头的疏落梅花红得像是要滴下血来。依计行事，有人自取右引，其他人守株待兔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孔京华越想越怕，缩在藏身处瑟瑟发抖。梅腰说的： 到底是见的世面少，立不了大阵仗。 一边说一边掩口而笑，他素来妖娆，这一笑极好看的。又接着说： 你知不知道梅兰竹菊人间称四君子，咱们是可以拜把子的。 一边说一边招呼另外两个，今次也是巧，四个居然正正凑齐。再问方位，东西南北齐对仗的，按班续备，孔京华行三。几个人笑他胆小，却也照顾他，说京华这身子抖得平白，让那些触妖看了笑话，反正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既排了班位就给你个好处。他们让孔京华寻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观战就是了。孔京华羞愧难当，没脸迈开这一步。梅妖宽慰他说： 也不全是这个理儿，万一司藤厉害。 说到这儿，他脸色渐渐严肃： 万一司藤厉害，得有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死的，那些身后事儿也总得有人安排。再说了，万一你窥到了什么法门，说不定是以后治他的关键，又说不定 我们都落了败，要靠你出来扭转大局。 明明临阵窃逃，让梅妖那张巧嘴粉饰的光芒万丈。于是孔京华寻了个稳妥的藏身之所，刚刚藏定，就听到撕心裂肺般的一声， 来了。 那是去诱引的张子京，说第一个字是人尚且囫囵，第二个字是已被活生生撕成了两半，暗红色的血在夜色的底幕中抛洒开来，迫得人几乎无法呼吸。孔京华近距离地看到了传说中的司藤。司藤那么年轻，只十八九岁的模样，穿男人的戏袍，那种戏台上犯了罪被卸压的男人，通身是黑，心口后背处白色大书一个球字。孔京华并不知道那时候司藤已经很喜欢看戏，也不知道张子金去诱引的时候，司藤一个人在戏台后台穿了戏服，正对着镜子泪上抹额，吊起凤眼，一笔一画将眼睛勾得形同鬼魅。更加不知道司藤忽然抱起的前一瞬，正无比平静地把双唇勾画得鲜红圆润。只知道这司藤忽然出现的时候，像是斜刺里忽然捅进的一把刀，残忍而不留余地，唇角始终挂一抹笑，比丧心病狂的狰狞更让人胆战心惊。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混战，惨呼声不绝于耳，也亏得孔京华是在旁观，渐渐从血肉横飞的修罗场间窥出一丝异样。有人藏在暗处帮助司藤，不知使得什么手段，帮他挡掉了好多出其不意或是偷袭也似的攻击。己方渐渐落了下风，梅妖大叫道， 走，赶紧走。 余下人等分不同方向逃窜。但就在冲出的刹那，似乎碰到了什么，纷纷触壁，跌落在地。微光隐现，那是道门才能布下的道印封门，一个又一个小的八卦印见错围拢成穹庐形状，又像是个大的又栅栏的围笼，所有的妖都被围困其中。孔京华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难不成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道门也介入其中了？妖之未到，跟惧怕司藤怕是不相上下。梅妖大叫道， 等一下，等等，司藤，你听我说。 战局有些微的和缓，每个妖怪都浑身是血，疲惫不堪。司藤在半空几乎是背以八卦印而立，问道， 你要说什么？ 司藤还泪着抹额，长发微微垂下，说得漫不经心。梅妖说， 如果被道门抓了，大家都是个死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妖，有什么仇怨不谈，先合力出去再说。 司藤半合着眼睛，似乎在考虑梅妖说的是否可行，顿了顿，咯咯笑起来，笑到末了，轻声说了两个字， 好啊。 他长发如瀑，去势不绝，顿成万千藤枝，瞬间就把猝不及防的梅妖卷上了半空，一口就咬住了梅妖的咽喉。京华的脑袋轰的一声就炸开了，他的眼前渐渐模糊，看到梅妖的身子在半空中不断痉挛挣扎，直至渐渐奄息，然后听到一声闷响， 梅妖软塌塌的身子自高处坠地。孔金华眼前渐渐模糊，却额外清晰地看到司藤转过脸来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漫不经心地抹掉嘴角残留的血渍。孔金华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近乎哽咽地低下头去。再抬头时，那处屠杀的修罗场已经恢复了平静，他看到了一个道士的背影。那道士在八卦印围成的穹庐之上打开了一道门，而司藤就从那道门里出来了。他没听清那道士跟司藤说了什么，只听到司藤近乎恭敬地回了句： 我现在过去还能赶上下半场戏。 下半场戏？看戏吗？那个是真的道士吗？如果不是，又怎么可能使得出倒印封门呢？司藤走过来了，脚步声沙沙的，几乎就在孔金华的眼前了。孔金华害得几乎屏住了呼吸，然后司藤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。孔金华以为自己被发现了，好在没有，司藤并没有发现他，他只是偶尔停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再也没有了和道士说话时突然出现的恭敬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狠戾和厌恶。再然后，他看到司藤随手轻轻一捞，手里多了一朵血红色的梅花。那是梅妖的妖力，不过现在都是司藤的了。他捏着那朵梅花，凑到鼻端嗅了嗅，指尖轻轻转了一圈，随手就丢掉了。孔金华的声音里透着空洞的苍凉。 后来我知道，那个道士叫秋山。再后来我听说，秋山就快被封为天师的时候，司藤悄然揭露出了他的秘密。最后，好像是1946年，秋山道长斩杀了司藤，终老青城山。万物总是循时序的，春夏之后才是秋冬，守过夜晚才有白天。妖怪要修成，要有妖力，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。司藤是例外，抢人家的夺人家的，当然来得快些。不过，总是有报应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